苹果公司将中国本土化创新打赏写进了条款，做出正式规定，在 APP 内向原创作者的打赏属于应用内购买，此举将使苹果从中提取30%的分成。 Yeah.